北的雪飘飘洒洒满天遍野，你的舞姿是那样的轻盈，你的心底是那样的纯洁，你是春雨的情节，没有，你是春天拍出的世界，春天的世界。雪